团队赛场上，谁控制住了对手治疗，谁就将控制整个比赛。这是荣耀中的一句至理名言。团队赛中围绕着双方治疗展开的攻防斗法，那比起荣耀网游里抢野图 BOSS 还要有技战术含量。网游里主要就是人多，场面更大一些，但在职业赛场上一切则显得更精细。可是这场团队赛从一开局，双方的战术就都不走寻常路。星星这边选择的主攻点是江波涛的无浪，对方明华的笑歌自若至今没有发现特别有针对性的攻击。而轮回这边呢，他们对于星星治疗的打击也不是技战术层面的，而是心理战。他们一度非常成功，但是安文义还是很快被叶修换回了正规，再之后更是有违治疗手册的做法，将星星从劣势中修改过来。但是最终的代价就是他彻底暴露在了周泽楷面前，彻底暴露在了一枪穿云的枪口下。对于一个送上门来的治疗，周泽楷完全不介意修改他们的放空战术，改为将对手治疗直接钉死。比赛中本就是需要很多临场的调整和应变的。安文义敢这么勇猛，自然早意料到这种结局，他当然也试图逃走，但是周泽楷没给他这个机会。一枪穿云打断一寸灰，那一枪失败，他就反应极快地开始针对起安文义的小手冰凉来。一边猛攻小手冰凉，一边也不忘提防着身后的一寸灰，同时也不忘留意场上其他局部的形势变化。唐柔的韩嫣柔抢位上前，以一敌二，叶修的君莫笑抽出空档，变相转火来了。周泽楷看得清楚，他早猜到星星不可能坐视治疗这样被猛攻，肯定是要进行支援。现在一看，来进行支援的果然是星星的最强战力。一枪穿云若被叶修的君莫笑贴身缠住，小手冰凉会被救下不说，自己对一寸灰的控制力必然也将大降。到时君莫笑和一寸灰形成配合，他反倒会落入不太美妙的状况。好在星星有支援，轮回也没放周泽楷一个人去单扛。孙翔的一叶知秋被冰阵减速后步履缓慢，但终于也是走出了冰阵。乔一帆的一寸灰由于会被周泽楷实时照看，到底还是没能再补其他鬼阵。走出冰阵的一叶知秋恢复状态，可他原本盯防的沐雨成风此时已经不在他的封堵空间内，之前能对苏沐橙成功建立起来 BOX1 多亏了吴起在一旁帮手，两人二堵一，这才迅速封杀了苏沐橙。现在吴起腾不出手来再帮忙了，只靠孙翔和一叶知秋想封杀住苏沐橙和沐雨成风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这种针对他贴身限制的战术，苏沐橙本就极有应对经验，只是派一人来，那倒有极高的可能最终是被苏沐橙一边放着风筝，一边不断的策应全队。孙翔也是飞快理清要再针对苏沐橙可得费一番周折，眼下的局面怕是已经没条件让他这样浪费时间。冲上一叶知秋，这次不再是针对昔日他的搭档，这一次他冲向了昔日的主人一叶知秋君莫笑。孙翔想要赶在叶修去给周泽楷添乱之前将君莫笑给挡住，只要能维持到周泽楷将星星治疗彻底打爆，这场比赛可说胜负已定。但是变相再转火，冲上去营救小手冰凉的君莫笑一见一叶知秋从另侧杀到，居然立即放弃了他的意图，居然吓得立即就朝另一端冲去了。嗖嗖，两个技能移动出去，无数人眼中甚至还停留着君莫笑移动后的残影，但是方明华的眼前却出现了君莫笑的实像。笑歌自若之前去找小手冰凉肉搏，结果被小手冰凉一个冲锋顶飞，等他稳下来时，那边小手冰凉已经连一枪穿云都打翻了。但是和周泽楷一样，方明华并没有因为这种匪夷所思的场面就失去应有的判断力， 和周泽楷一样，他同样没有觉得小鼠冰凉的战斗力多具威胁，只是这一击确实影响很大，整个局势都有可能被重新洗牌。随后如他所料，从一枪穿云打断一寸灰冰阵开始，局势就被修改了一遍。被 Box One 的苏沐橙终于脱困，江波涛和吴起也因为一寸灰的假动作被扰乱了节奏。但是赛点还在我们手中啊。方明华也是注意到小手冰凉，那一击帮助星星修改了局面，但是同时也让他羊入虎口。控制对手的治疗就能控制整场比赛。方明华相信周泽楷绝不会因为一时脑热忘了这句话。他虽有超级华丽的技巧，但是他的判断，他的意识从来不会不屑于荣耀的那些基础理论。周泽楷果然没有让他失望，甚至反应和应对比他期待的还要快上几分。对着一寸灰枪支响了一声，再接下来子弹就全数钉到了小鼠冰凉身上。方明华眼望的是小鼠冰凉的背身，却也可以看见血花在弥漫泛滥。就是这样，方明华心中踏实不少，也连忙开始他的本职工作。但是此时他看到了君莫笑。原本冲去救援小鼠冰凉的君莫笑，在一叶知秋冲来要拦截他时忽然变向。方明华已经隐隐意识到了什么，他甚至已经开始操作笑歌自若走位，但是君莫笑来的是如此之快，这一转眼就已经封在了他想要走位的路线，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方明华心中顿时雪亮，救援小鼠冰凉吗？并不是，叶修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他来的，而那小鼠冰凉那端的炸弓只是为了引诱一下周泽楷还有孙翔的判断力。此时笑歌自若的身边有什么掩护吗？没有，江波涛、吴起、孙翔他们肯定都没法第一时间做出掩护，只做出支援的只有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可是此时小鼠冰凉粘在了他身旁，他根本没办法和一枪穿云一战，但就这样粘在他身旁，哪怕伸手在他眼前晃一晃，那都是一份干扰。这是交换吗？方明华发现了，安文义这根本已经是舍弃他自己了，他的小鼠冰凉似乎根本没再打算活下去，他几乎没有贡献多少一个牧师该有的治疗价值，而是用这种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无赖的手段就这样赖上了一枪穿云。星星最弱的一个，盯防轮回的最强者吗？这就是星星战术安排？这算是什么田忌赛马吗？然后就利用安文义争取到的空档击杀自己的笑歌自若，将两队的治疗一起废掉。方明华相信这个交换星星是绝对舍得做的，这不是他自负，他在治疗这个岗位上绝对能比安文义做得出色，他有这个自信，职业圈的所有治疗选手恐怕都有这个自信。所以轮回从一开始就有放空安文义的战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即使这样让安文义行使一个治疗的本职工作，他也没可能干得比方明华更出色，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风险的战术。谁会想到安文义这个治疗在被放空以后竟然不当治疗了呢？他竟然成了一个攻击者，而且是最野蛮的一个，这让轮回的放空顿时成了白给他施展攻击的舞台。只可惜他的攻击像流星一样，只有那么一闪而逝的光华，但他毕竟还是改变了局面。再之后星星似乎已经没有再让他去做本职工作的意图，星星也清楚靠两个治疗支撑战斗安文义是比不上方明华的，所以干脆舍弃安文义，同时废掉方明华。今天的小鼠冰凉牧师身份那简直就是一个伪装，他流星般地绽放出一抹战士的光芒，最终竟是要借此带走轮回的重要治疗吗？不能让你们轻易得逞啊。笑歌自若在退步，在尽可能地拉长和君莫笑的距离，他的队友都会看到，他们肯定会施以援手，他们肯定会明白这样的交换对于他们轮回来说太不划算， 不仅仅是治疗选手的本身价值有差距，轮回失去方明华就彻底没了治疗，星心没了安文义，却还有叶修，还有他的散人君莫笑。君莫笑的治疗量不大，而且作为主攻手，叶修也不可能牺牲利于攻击的属性来加强君莫笑的治疗效果。可就是效果不大的治疗，在很关键的时刻提升一点血线，有可能换回的就是一条命。而论手法的话，职业圈的这些治疗都敢说比安文义强，但换成叶修，恐怕就会整齐地闭嘴了。争取时间，以待支援。方明华此时心中已有方针，他手中也已经捏好了一个技能，眼看君莫笑，逼近，逼近。方明华觉得手心都有些冒汗了，他知道叶修的可怕，所以他更要小心把握这个技能。天使微光，守护使者技能，强制击退，无视霸体，方明华就要靠这个技能争取多些时间。但他需要掌握时机，他怕把握的不好，效果不好，或是干脆被君莫笑给打断。紧盯着君莫笑，君莫笑已经在施展一些远程攻击手段，方明华尽可能的让笑哥自若闪避，他在忍，他在等。到了，时机到了，天使微光，虽只一界，但这一瞬，笑哥自若手中的天使之护所绽放的光芒依旧耀眼，而后飞快扩散。但是，君莫笑消失，没有影分身，不是影分身术，没有法力波动的残痕，不是瞬间移动。况且，即使用这些技能做出移动，也不代表能避过天使微光。他们移动的落位，不一样也在天使微光的范围内。去哪儿了？方明华心中感到一丝寒意，猛然间他意识到一个可能，扩散微光的正中心，笑哥自若的身下，君莫笑破土钻出，人法地心斩首术。